好，话咁快又翻嚟第三节啦。 系， 咁啊，继续讲咯。头先我哋讲到咧呢个放血啦，人肉馒头啦，咁啊，医哮喘医肺病嘅人血馒头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吓？总之呢个我都觉得好恐怖。好，继续讲埋先，继续有我文少同埋仙人啦。今日讲呢个第十一集嘅历史启示录啊，咁啊，古代嘅古怪嘅医术啊。好啦，嗱嚟咯。咁头先我哋又讲啦，食咗呢个人血馒头啦，就医肺病、医哮喘啦，去埋十。五啊！嗱，呢一个咧就过瘾啦。 哦， 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叫输血嘅一个疗，呢啲咁输系啦，冇错啦。好，翻翻嚟先。 有个泵噶啦， 呢、这个系电击疗法嚟嘅，其实呢、这个系啦。不过唔紧要啦，继续讲埋先啦吓。咁、咧，我哋讲输血疗法先啦。咁最初咧，啲人咧就饮用呢个年青力壮嘅人嘅血嘅、 嗯。 后来咧，啲医生认为咧就系、是、羊血咧系可以俾人用嘅，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大小嘅器具咧就。装啲血咧就俾个患者输入呢个羊血啦。嗱，血呢度咧就会讲多少少嘅，大家唔好介意，因为我觉得够精彩啊。咁嗱，好啦，我哋讲血嗰度咧，其实听你讲咧话，以前大陆都曾经发生过啲事 嘅。系，以前啲即系有一个动荡嘅时代啦吓，即系全嗰十年咧就好大镬嘅，咁啲人就嘢又冇得食。 文革十年啦、即系而家都唔怕讲噶啦，即系佢哋都承认文革系一个问题嚟嘅。 咪咯，你嗱、所有嘅嘢都系国家噶嘛。 系啦，国家。 咁你只 公有化。 咁嗰啲人又唔够营养， 系 咁又唔敢劏只鸡嚟食，咁我唯有抽啲鸡血嚟自己用啦，系嘛？ 神不知鬼不觉。 系啦。 佢点解啲鸡你个农场啲鸡皮黄骨瘦嘅？佢就系钉咁，但系又未死。 系啦。 因为要报数嘅嗰阵时咧。 系啦。 如果啲猪啲鸡咧，因为病而死嘅话咧，佢系唔俾你啲人食。就算你啲人咧饿死人都好啦，都唔俾你食嘅。 唔得噶。 即系嗰阵时 系 有呢啲问题嘅。 你系国家咩咁啊？国家拥有啊？喂，呢啲都唔够荒谬。我嗰阵时翻乡下，我见到个僆仔，系咁跟住阿牛揸住个铲，我侄嚟嘅嗰个。我啲侄孙嚟嘅，即系我辈分好高咁啊！哇、你搞咩喺度等只牛？我等佢屙屎吓、等佢屙屎，冇、搞错啊！佢原来咁嘅。我个公社个大队分咗只羊俾你，分只牛俾你耕田。牛每日人咧系会屙十斤屎嘅。 系。 咁你每日咧唔该你交翻十斤牛屎去个大队度。 如果交唔到咧？ 交唔到你自己谂掂系啦。 啊， 你 自己人得咁多， 屙都要搭翻啲落去。总之要交翻十斤屎。 咁佢如果只牛吐泻咁就好啫。 咁啊， 但如果佢便秘咁啊点咧？ 咁你谂办法啦。 一日十斤啊，哇，十斤 即系唔系即系当佢 啊？即系当假设三斤啦。 系啦， 就一定要个 quota 嘛。 系啦，个 quota。 哇，屎 quota！ 咁你一阵只牛唔觉意喺第度屙咗，你咪冇得交咯，我咪跟住你咪等佢屙咯。 咁我反而另一个问题，咁你大队咁你每一个 quota， 今日我唔觉 quota 抢你牛屎咁你 话？咁啊有噶，可能有噶呢啲。 即系抢屎啊！ 真系抢屎啊！会 真系啊！哎呀，你讲呢啲嘢真系令到我都真系对于嗰个时代嗰种穷困咧，都 系会咁噶。 制度上嘅问题啊！好啦，嗱。我一去埋十六啊，十六系啦，以前咧嗰啲我哋所讲嘅解剖图啦，好去埋十七啦，系啦，嗱呢个得意啦，嗱呢个系一份 周 刊报纸咁嘢啦，咁佢系咪有一个 圆圈吊住？ 系啦，如果你识睇英文。都好远啊！啲字好细啊！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叫做治疗嘅一个工具嚟嘅，咁系用一个咧，我哋叫电击疗法。咁电边度咧？咁你幻想下，其实呢一个咧环形嘅嘢上面嗰个啊大圈啊，系一条皮带嚟嘅。 哦， 而掉落嚟呢一个 小圈， 其实呢个系咧箍住个阴茎嘅。 哦， 佢嗰个年代咧，十七世纪咧，嗰啲医生普遍认为咧，就电击咧就能医百病嘅，咁更加相信咧用电咧可以医到阳痿嘅，即系话嗰个细圈咧， 佢有冇写出嚟咧？呢度睇下先。 其实我哋电锥锥 嘅，咪咯，有冇写 impotent 咧？ 啊，系啦，其实电咗佢之后咧，听闻可以翻嚟先， 系啊， 听闻可以电完之后重振雄风嘅， 咁犀利。 你点睇呢件事啊？ 咁我真系，我以前喺地盘电人啊，电得多。 系咯， 知唔知会嗰人会发生啲咩事咧？ 我弹你 啦。嗱，我嗰阵时就做麦豆。 嗯。 咁咧，你知地盤啊，唔係好似而家咁啊，而家係預製件啦，有曬槍啊，以前冇噶嘛， 逐件砌啊嘛自己。 咁做你做過麥豆，即係平水魚 彈 線嗰啲咧，你就知道咧。每一個地盤做好咗之後咧，我哋要俾一條標準，我哋叫磅水，即係標準線。嗰、那個個個都係會用嗰條線嚟攞條麥出去做嘢嘅。咁、你周圍咧，我就踎埋啲長角到長角就先行到條線噶嘛。咁、一 即係最遠嘅距離啦。 係啦，積水咧。你知道地盤啦，冇廁所啊嘛，個個 發喺個屙啊， 臭到死啊！我就通好多次就整蠱啲人咧，將條有電嘅線抌到個水氹度。咁嗰啲友仔咧， 一屙成 係啦，一唔知道咧一屙。得啊！屙到冇晒为止嘅会 系咩？ 系啊，唔信你自己试下。 我点唔好？因为呢个电击疗法，我想讲咧就系咧，啲人话会电完之后重振痛风啦。 我谂就唔会啦。 但我觉得会，唔系我谂佢会电硬嘅，硬不过窿咗只眼。 我通常嗰啲俾我整蛊完嗰啲师傅咧，我真系见佢几日都话唔使去帮衬啲姑娘嘅。 唔系、啊，真系、啊、如果咁样嘅话，佢应该系内嗰个尿道会电到。真系会伤， 咁唔系佢系传咗度传导体嘛，条尿变咗传导体，咁咪系咁避啦，屙到冇晒尿咪电你唔到咯， 咁 即系帮你个长膀胱放清佢。 但系有咩感觉噶嗰时啊？ 避咯，系咁电你试下你怼个手落去都避啦。 但系个电压唔系好高嘅，咁咪窿咯。 220， 哇！真系 就唔会电死嘅，你一定会屙干噶嘛，啲尿屙晒噶嘛，喺个膀胱放晒出嚟咪唔会电到你。 咁如果屙尿嘅话，就未必电到，因为嗰条。水柱咧， 系啦，你 电下电下，即系我话我话你咪电 咁就唔得啦，嗰电唔到啦，嗰啲 即系反而好急嗰只得喎。 系啦，同户滴漏就唔得啦。 哦，系啦。嗱，其实呢个电击嘅疗法咧，我就谂起呢个菩提老祖啊，都窿咗，仲怕咩啫？即系我觉得咧，以前嘅一啲治疗方法咧就比较 坏。佢系点啊？嗰条皮带箍住你先，又搵嗰条好似吊颈绳咁啊圈住。 系咯，跟住博电咯。 系啊，哇！嗰啲 有啲糯味。 喂，嗰个位好得咩？ 唔知喎、 啊。唔系咁唔系你咁你个细佬唔系光头噶嘛？有头发噶嘛？会窿晒头发先咧，系咪啊？ 唔系。 系咪要飞一发先咧？首先， 有一件事叫咧，吹头发是吹吊颈，好似红赢啊！呢啲真系拍到明唔系医，喂，越搞越死啊！呢啲真系 唔系喎，嗱，佢医佢唔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嘛，系咪先？ 即系冇反应。 唔系啊，佢已经系抬唔起头做人噶啦嘛。咁佢反正都系死马当活马医啊，反正佢抬唔起头嘅感，我谂佢嗰个敏感程度弱啲嘅，啲海绵体失效啦已经。 咁我觉得唔系咁讲嘅，咁你都系血肉之躯嚟噶啦。 不过我谂啊，奉劝你大家试之前咧，飞咗发先。 冇人试啊！而家呢个时代，揾自己嚟搞咩？喂，咁好简单，使乜要咁样啫？我咪行埋嗰个学你话时间，电掣度屙到尿咪得咯，踎喺度屙到尿咪得咯，即刻电220啊！学你话时间， 嗰啲系帮你放清啲尿啫，医唔到你噶嘛，你都系依然抬尾头做人噶嘛。 系真系搞嘅。好啦，咁继续讲啦，我讲埋少少血嘅嘢啦。其实咧，血呢一样嘢咧，佢哋系一种食疗文化嚟嘅，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咁样嘅。咁就嗰陣時咧，中世紀咧，佢哋咧嗰啲死囚咧，就佢哋會嗰啲肉卒啊，就會喺死囚當中咧，咁你死啦嘛，死完之後咧就抽乾曬你啲血咧，就俾一啲有錢人家咧就買俾佢哋嘅，去嗱食又有啦，或者係愛嚟做一啲唔同嘅功效都有嘅，可以係18啦。系啦，其实以前咧，你见到呢张食人肉嘅图咧，就对于佢哋嚟讲咧，人系好补嘅，一个好补嘅一个食品嚟嘅。好，去埋19啊，19，嗱呢啲就系人段咧啲意外睇到啲人嘅嘅系啦，就系、是、其实、就是、 哇呢、這个应该系脑嚟 嘅，唔知啦，总之系啲停咗嘅血啦，啲交通意外嚟嘅。好，再去埋翻翻嚟先， 见过人哋爆脑浆啊，呢个系脑嚟。 翻翻嚟先，我知你讲过一次，我好详细问你。变咗半个头嗰个嘛，即系交通意外。 系 啊，好，嗱，我继续去埋先。咁我哋咧，亦系相信咧，喺古代饮人血咧，会有啲唔同嘅功效嘅。嗱，尤其是啲年轻力壮嘅男子，啱啱所讲嗰啲我哋个角斗士嗰啲啦，或者咧，嗱呢个最正啦，处女嘅血， 哇， 就最有功效嘅。佢哋相信咧， 人体是由灵魂控制的，食用人哋个鲜血咧，就可以将个灵魂据为己有，即系话佢可以补充呢个灵魂嘅精力， 真系荒谬嗰啲。 系啦，仲有新鲜喎，新鲜嘅存在嘅血液喎，系啦。好啦，咁头先我哋咪讲咗咧，佢哋人血啦，咁佢哋其中一个谂住嘅功效咧，就可以咧系可以医呢个癫痫症。好嗱，我哋可以去埋二十先，嗱中嗱配方嚟噶，嗱呢一种咧就是、一啲饮品咁样啦，即系西瓜汁啦，就俾大家睇嘅啫。好啦，翻嚟先。嗱，佢一种配方咧就混合咗人骨、人血、人脂肪嘅药剂，喺咧16、17世纪嘅时候咧，深受呢个皇室嘅神职人员所喜爱嘅。佢哋认为咧，将呢一种嘅混合咗人骨、人血、人脂肪嘅药剂咧，提炼咗药剂咧，就系、是、医治呢个头痛同埋癫痫嘅灵药。嗱，我成日所讲咧，古代咧好多唔同嘅疾病啦，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最辛苦咧就系、是、头痛同埋癫痫嘅。 系， 因为咧。头嘅病征咧，可能喺个古代嚟讲就比较多少少嘅记载，就成日都话唉，整呢啲啊，整嗰啲嘢咧就可以医得好嘅。好，去埋廿一啦，俾个脑嚟睇下先。嗱，呢个就系人脑啦。好，翻嚟先。 嗯， 好啦，又有传闻过咧，有个药方咧就系蒸馏人脑。就好有效嘅，喺17世纪嘅药方咧，重创死亡嘅男子啊，会将啲大脑咧嗰啲脑髓咧攞出嚟咧，就我嚟磨啊， 即系个死人嗰个脑， 即系啦磨啊，即系可能系叫做即系压扁佢啊，整啊整整整，咁咧浸喺啲红酒咧，同埋啲麻粉中间咧，就半年时间嗰嚿嘢，好啦，再咧将佢咧蒸馏处理，咁好啦，佢嗰磨嘅。咁好啦，咁加工即加工完之后咧，就再加埋咧呢个几磅嘅百合花啦、薰衣草啦，最紧要系马武齐林齐马武齐甜酒，就系啲酒混合咗啲液体咧，就我嚟浸完嗰嚿嘢之后咧，又人脑又马粪啦，又红酒啊，跟住又加埋甜酒啊、薰衣草啊、百合花，跟住再攞出嚟食。 哇！咁啊老。济公捽啲老泥啦，健康过佢好多喎。 咁起码冇咁多杂质啊嘛。即系呢个咧，其实呢一个嘅食疗方法，我都意思就话咧，即系你唔好就系以为斋饮人血或者人嘅嘢去治疗嘅啲古怪嘅 现 象，而佢哋系真系配方嘅，系、真系有研究嘅，亦系有记载。 系， 所以咧，佢哋喺当时嚟讲咧，我觉得对于嗰啲医生嚟讲，都系一个叫做系统嘅。医学方法咯， 有啲医生就话，譬如有啲咪有尿疗法嘅，饮自己嘅尿治医自己咧。 呢个好出名， 但系佢嗰个 大概系90年代嗰时候嘛。 其实但系嗰、那个嗰啲人就系讲咧，你去对嗰个生命嘅渴求，咁你其实饮尿系一个导体嚟嘅啫，你系一个求生嘅意志啊，发挥到淋漓尽致，咁样令到你好翻，跟住唔系啲尿令到你好翻嘅。 咁嘅咩？ 系啊，因为你谂下，你我个求生意志，我连屎我自己啲屎尿我都敢饮，我都唔介意再饮啦。即系我发挥你嗰个意志啊，即系求生嘅意志啊。 哇！你呢、這个理论啊，觉得好似有啲怪怪地，好似睇人在嘢咁啊。 唔系真系、啊，你谂下 阿贝爷，喂，成日喺嗰啲。郊区度就饮翻自己啲尿喎，喂，佢有讲过啲尿咧，你开头一两督就医，即系你而家譬如话我去到个郊外，或者系一个野外地方冇水啦，咁第一督可以饮，第二督都仲可以饮，佢第三督咧话啲尿咧结到咧系黄到好似已经系接近橙色嘅时候就唔饮得噶啦，嗰啲就冇用噶啦， 梗啦，大佬， 再饮个肾结石， 饮水就变尿，你系用尿再变尿喎， 系啊，即系再变尿，第三剂咧就唔得， 咪咯， 今日有记载嘅，即系就你所讲嘅讲法咧，其实喺现实生活当中咧，佢哋都曾经有发生过咁样嘅一个野外求生嘅情况， 但系尿之中咧，马尿真系。止到咳嘅， 马尿真嗰啲马尿，唔系我哋去诊所睇， 唔系诊所嗰啲叫马尿， 系以前医院嗰啲叫马尿啊嘛，好难饮啊。 早期嘅系咳药，所以用马尿睇。 喂，你讲以前嘅咳药水咧，喂，嗱上一个世纪初，即系讲1910年左右咧，其中一个最有效咧止咳嘅方法嘅药方就叫做海洛因。 喂，咁啊， 海洛因我嚟止咳嘅。是真嘅呢件事，调翻转头咧，亦系咧当日咧嗰个时代咧饮嘅可乐咧喺药房卖嘅，可乐亦系我哋医病嘅。 系啊，喂，仲有 唔系休闲饮品嚟嘅可乐？ 海洛因即系白粉啦， 系 白粉有一样嘢个白粉，我叫99.999%啊。你不妨去嗰啲美沙酮中心。我未见过一个导游系光头。 海洛英可能是伊治秃头啊！ 咁犀利！ 你有冇见过导游冇头发嘅？ 咁啊冇，唔系通常啲导游好早就掟噶。 唔系，又即系有啲年纪大嘅，佢似我啫。通常都鬼乸咁多头发就硬到死嘅。嗱、如果真系 讲，佢啲身体干啫，但系个人咧精神唔好啫。但系我就真系你讲冇错，会有白发，但系秃头就真系冇。 我就未见过一个光头嘅导游。 嗯， 系嘛？不过又冇理由。 喂，会唔会佢唔系因为食可乐啲嘢，因为饮美沙酮啊？ 唔关事，佢唔系好想饮美沙酮，唔系因为美沙酮冇得瞓嘅。 点解咧？ 佢哋系冇得食先去嘅啫，冇得瞓，佢哋都系精神亢奋咯。佢听我哋讲啦，系瞓唔到噶。 但美沙酮，我记得细个嗰时咧，好似橙汁咁嘅样。 系佢唔系， 但系而家绿色噶。 佢特登捞啲橙汁俾你饮啫嘛。 咁而家绿色嘅，点解会芦荟汁啊？ 咁我真系唔知道，我唔使需要啊，大佬。你问我，好似我系导游，听我冇乜需要。 你知我哋呢啲啦，中意问细节嘅。惨嗌，笑话又到第三节完啦，转头翻嚟再见。